据南州县的联合通讯社报道，南州县的妇女团体联合等各市民团体成员、学生和日军性奴受害者17号在首尔的日本使馆前举行第1244次周三集会，强烈谴责了当局达成驱逐性协议来掩盖日本的过去犯罪，给受害者强加痛苦。另外，德国和智利分别在8月1号到16号期间举行集会、游行示威、展会等各种声援活动，表示要求正确解决日军性奴问题。